后，一直到尽头。 这首歌叫做《夏洛特烦恼》，是由金志文演唱，诠释的就是这部电影当中夏洛和他的糟糠之妻马冬梅的爱情故事。这是一部从名字上就挺有梗的电影，你以为主人公会叫夏洛特，实际上他叫夏洛，他只是特别烦恼而已。一部好的电影除了有好的名字、精彩的剧情，其实音乐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。在这部电影当中更加是把这个元素发挥到了极致。当夏洛把相约1998变成自己的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狠狠地鄙视他？当袁华每次出场都自带一剪梅音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着这一首歌第一次开心的笑呢？ 走向你我，雪儿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，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所爱，无怨无悔，自己长留 长留 情间。小小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，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 爱无所爱，无怨无悔， 自己 长留 情间。 一剪梅，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来自于早年的费玉清，那个时候他的国语说的还不算太工整，但是听上去更有年代感。看完夏洛特的烦恼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再直视这样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在电影当中总共出现了4次，专属于片中的学霸袁华。他梳着那个时候最流行的郭富城式的中分头，有他在就一定会想起费玉清唱的这首一剪梅。他夸张的演出其实也是刻意模仿， 那是1984年的时候，张晨光和李烈他们出演的台湾的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，也叫做《一剪梅》，主题曲便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费玉清的演绎《一剪梅》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部《夏洛特烦恼》当中的经典插曲。就算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也同样会被这里样的一些经典的音乐所感动。因为有话说，这样的一些经典插曲的选择，可以说是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，它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在电影当中的浓缩。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太喜剧的喜剧片，因为它很好笑，有130个笑点，几乎可以让人笑出腹肌。一定记得当中有一个桥段，那就是夏洛在美女簇拥的游艇上接到了华哥约他写歌的电话，为了让他的歌更有地气，他随口就哼出了一段屯儿。搞笑的是，这首歌竟然是乡村爱情故事的片头曲的调调，原唱呢还是赵本山。后来沈腾模仿了刘德华的腔调，惟妙惟肖地唱了一遍，再用东北腔和粤语分别唱了一遍。看完这部电影，粤语版的屯儿也成为一首让你魔性的洗脑歌。 为徒生多少的人，你恨痛即不再带，肉身无碎又苏烂。你的性情听可否，留守夜晚更滑滚。人在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。朋友问我是心吹呀，我令你饮水饮水，饮水饮水，我吻吞你的饮。心孤枕的人，你恨痛则不再带，肉身又碎又疏烂。你的性情听可否，那声音爱更滑滚。但在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。朋友问我是有心吹呀，我令你饮水饮水，饮水饮水，我吻吞你的饮。 的确是非常的惟妙惟肖，在这首歌2分钟的时间里，你仿佛看到刘德华和赵本山他们形成了一个综合体，也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一遍一遍反复不自觉地哼唱的一首歌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它在电影当中的出现其实非常的特别，这首歌是夏洛在 KTV 里唱的，那个时候他慢慢地发现自己得到的一切并不是自己想要的。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老的歌，梁丽人做的词，何国杰编的曲，原唱是云菲菲。听听歌词，从来不怨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，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也不悔过。这更像是夏洛的自我安慰。 去，错了我也不悔过。人生本来苦恼已多，再多一次又如何？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，你就不会珍惜我。 狠狠地，呜呀呀，痴人。

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，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，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，展翅高飞。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，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。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。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，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，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夏洛特烦恼，这是一部有好音乐的电影，因为当中非常多的插曲可以说是总结出了一代人的青春。电影当中有一个细节，是夏洛穿越到1997年，他回到家里想去找一本朴树的磁带，这时候才意识到朴树那时候还没有火，于是他立刻拿起吉他唱出了那些花儿，也因为这首歌成为了大家以为的音乐天才。夏洛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电影的镜头慢慢地扫过每个人昔日的人生百态，配合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的歌词，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。那些花其实是朴树自己作曲作词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，这也是他最为广为人知的一首作品。后半部分的哼哼哈哈其实是朴树自己随意哼出一口，和他的冲出你的窗口一样，其实什么语都不是，那只是唱歌人的一种状态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讲完，那就算了吧。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，如今这里荒草丛生，没有了鲜花，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。各自奔天涯。 自奔天涯。 夏洛特烦恼里的1997年，那时候朴树没有火，许巍也没有红，所以夏洛有借花献佛。只是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由他来创作的。说说他的场景吗？在学校的广播室，他把这首歌献给了他的初恋秋雅。毫无意外的，这首歌直接迷倒了班主任、同学秋雅，当然还有他后来的太太冬梅。这首歌叫做《曾经的你》，许巍一个人包办了词曲和演唱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》当中。也是这首歌之后，我们才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才子竟然已经默默地获过那么多的奖项，也为无数大牌写过歌。在电影当中，夏洛也是凭借这首歌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好感。曾经的你，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滴滴滴滴滴滴等待。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疗伤， 滴滴滴滴滴等待。 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，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，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 把它走累了，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伤口，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。这是个旅途，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，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，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，我们路过高山，我们路过湖泊，我们路过森林，路过沙漠，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，路过幸福，我们路过痛苦，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，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。 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，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一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。 如果你是八零后，你肯定会记得接下来的这一首歌《心太软》。96年的时候，任贤齐正是带着这一首歌，让我们迅速记住了他的样子，他的歌声。而在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当中，学生时代的冬梅对夏洛一往情深，穷追猛打，本来呢是想要跟他摊牌的夏洛，却因为心软说不出我讨厌你，而最终作罢。心太软是任贤齐的成名作，他背后的词曲作者是小虫，这也是他的成名作。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是，这首歌的灵感它其实跟爱情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背后还有一段小故事。那时候小虫住在美国的加州，有一天晚上心血来潮就开车去拉斯维加斯，那天晚上手气很不错，赢了数轮之后，他发现 赌桌上有一个发牌的女服务员，一脸忐忑地看着她的老板，生怕她再赢下去，老板也是铁青着脸。最后，小虫全胜而归，揣着钱回到了酒店。可是想起那个女孩子，她又决定下楼再输一些钱给她。两个小时过去之后，不但把赢来的都输了回去，而且还赔了本。于是小虫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决定开车回到自己的家里。他在红灯的时候，在右手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几个字，就是这首歌的歌名《心太软》。 夜深了，你还不想睡？你还在想着他吗？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？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，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，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。他不懂心疼，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。哦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忘了吧，该放就放，

去好好珍惜。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？善良的心，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1:00。伴着